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浩浩汤汤吓。咁啊，第二节咧，我哋而家就系讲建筑学嘅。今日咧，请到阿 Freddy 啊，呢个正式嘅发烧友上嚟咧，就同我哋分享。咁啊，头先讲咗一啲建筑学咧，喺十九世纪同埋二十世纪初嗰个发展史啦。但其实我哋都系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啫。咁啊，战后又有咩发展咧？ 其实响二次大战之前，头先讲咗话三十年代系一个黄金嘅时代啦。咁头先讲到话 Mies van der Rohe 呢个人啊，佢嘅金句就是 less is more 啦。咁大家今天我哋所见到嘅玻璃幕墙大厦咧，就系佢第一个人提出 的。哦，哇，咁早啊！ 但系佢提出系1929年， 犀利 吓，1927年、1929年。 嗯 咁你谂下1927年、1929年嘅世界咧嘅欧洲咧。其實就等於整個城市都是好像我們的立法會大廈那樣、嗯、即是中環立法會大廈舊的立法會大廈、嗯、即是整個城市都是這樣、嗯、然後呢就突然間有一支很 pure 的一支玻璃 是的 一支、嗯、一粒這樣在這裡是酷到爆的，是很前衛的，是非常前衛的。 可能是你這樣看，當時有很多這些 很多人罵的， 比較保守的人當然罵到七彩了，是吧？ 但是他都的而且確要過了二十年之後，打完仗之後去到美國才將他這個理念是真的 真的 實現到出來 的、哦、即是當年那個羅浮宮玻璃金字塔，哇，開頭的時期被人罵到幾緊要啊。 在 Madison Avenue 好像是、 他在芝加哥有個 Sears Tower， 是芝加哥有個但喺 New York，Seagram Tower，Seagram Tower 嚇，咁跟住咧就除咗包豪斯之外咧、 嗯， 同一時期喺巴黎都有另一個人係我哋叫現代建築之父， 哇， 就係、是、Le Corbusier，Le Corbusier，我哋有時簡稱叫做 Corbu， 咁、 哦、 我哋行內人就叫 Corbu 啦嚇，咁咁啊 Corbu 係點解勁咧？咁 Corbu 點嘅樣咧？就係、是、一個好瘦高嘅男人。立曬個頭就有魚眼鏡嘅、 哦 啊，所以而家見到好多文化人中意戴魚眼鏡嘅、啊，都係因為佢。 嗯嗯， 咁咧就好似蔣介石咁樣。咁咧就佢勁在乜嘢呢？就係、是、佢其實本身佢係一個本來係一個畫家嚟嘅。 嗯， 嗰、那個年代嘅巴黎，如果你係油畫嘅話咧，就係嘅係 center 嚟嘅 center of the world、 嗯、 你讀美術嘅話，就會喺巴黎啦。咁佢亦都一樣。咁嗰陣時就好多人有好多學派，好多學説啊，咁嘅派別啊咁。咁佢嗰個咧就叫 cubism 啊，立體派 係啦，立體派。咁啊 cubism 就係佢畫嘅畫咧，就係、是、一個吉他，然之後咧就畫咗由側面有正面咁樣一齊。咁如果隔離有個玻璃樽，就好似壓扁咗咁，係將嗰個空間嗰個層次係喺度玩嘅，喺度立嚟到。 我一聽 cubism， 我淨係識畢加索㗎咋。 係，佢早期其實同畢加索係差唔多同期。咁但係後來佢做咗畫家咧，就走咗去做咗建築。 嗯。 咁而佢就運用了他對 cubism 的那個看法呢，就落咗去現代建築那裡。剛才我都上一個環節都講過，其實建築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technology 的進步，令到你以前不得的東西現在變成得啦。鋼筋混凝土就是其中一樣東 西。 去到那個1920幾年的時候，鋼筋混凝土那個技術基本上已經成熟，就是說其實你要整什麼 shape 的東西呢，它都整得到。咁於是乎佢就係第一個人話，其實現代建築咧應該係 free 一個個 plan 啊，應該係 free planning。 嗯， 即係咧你唔再需要受啲柱網啊，唔再需要受嗰啲結構嘅限制。 嗯， 係一個 free plan。 嗯， 而嗰個柱咧，只不過係佢叫 piloti 啊，即係一粒粒一個結構嘅網。總之你整咗個結構嘅網之後咧，裏邊個 planning 咧可以係好 free。freedom 咧，你就可以有好多organic shape 或者好多有機嘅形態啊。咁隨住你個空間需要嚟到做。咁佢就係、是、現代建築之父咧，就是、因為佢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小型嘅屋仔啦，幫好多人做一啲屋仔咧，將佢呢啲嘅理念咧就實現咗出嚟，表現咗出嚟俾人睇到話，原來一個居住嘅空間 人的生活的空間可以玩到這樣，在巴黎。 巴黎 是的，他最出名就 是還在那裡，那屋仔 在那裡，現在很多變成做一些 museum， 你可以去看、 哦、 譬如他有最出名的就是 Villa Savoie， 在巴黎郊區的地方、嗯、就是幫 有一家人做的，就個 Villa Savoie 其中一件事就是他的光科呢其實是整個提升了，個住的那個位置其實是 離地， 下低呢就其實是一個停車場、 嗯、 當然今天我們聽落就好像很熟，我家樓下都是但是你想想一九二幾年個城市還是全部都是好像中區立法會的樣子的時候呢，是那個概念的創新呢是很石破天 驚，好像是不是在澳洲抄了去這間屋起過一次， 澳洲屋 是啊，六幾年的時候起 過、 哦、anyway 那、除此之外呢就他另外一樣嘢佢講嘅就係話個 internal circulation，、 嗯、 即係行樓梯又好，行、 嗯、 上上落落個 circulation 係、 嗯、 一種表現空間嘅渠道同埋一個機會，你唔好放過。 係、 嗯、咁、嗯，所以咧就由以前嘅樓梯咧係塞埋一二角噶嘛，有咁 唔覺就唔 覺，匿埋曬啲門後邊啦咁。 嗯、 但係佢之後咧，啲樓梯咧就變咗 係 表現咗出嚟一個 主角咁樣樣 嚇。主角啦，係。你就睇到人喺個空間個活動嗰個動感啦，個、 嗯、 動感就令到呢間屋個空間裏面就有種生氣，有種味道啦。咁咁佢呢啲全部呢啲理論咧，都係都係佢講出嚟、 嗯， 通過佢起早期嘅一啲小型嘅屋仔就實現咗出嚟，啲人睇到話、哦，原來建築可以搞到變成咁，諗都冇諗過咁、 嗯。不過你頭先講緊嗰間屋咧、嗯，就我哋都有時講笑咁講，其實好難住嘅，因為其實冇牆嘅，冇乜外牆嘅，所以全部都 transparent， 你好遠咧都會見通睇通曬嗰間屋嘅。咁入人喺入邊嘅活動咧，全部係睇到曬，咁亦都係表現到佢嗰種空間啦 嚇 ，flexibility 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喺即係實際上係屋就實用性就係低嘅，但係咧喺頭先阿 Freddie 講嗰、那個即係嗰個規即係個 plan 上邊咧，那個 free plan 嗰樣嘢咧，係、的而且確係同以前嘅建築咧係好大嘅分別。 係係。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對我哋香港人咧係特別有感覺嘅，就係、佢曾經提議過一個好大嘅大型社呢個市區規劃嘅方案，將巴黎嘅市中心咧某一匹啦、啊、當然剷平咗，然之後將啲屋咧搭高曬佢，變咗做摩天大廈， 哇！ 然之後咧就一支支十字形嘅大廈咧、下低，即係佢剷平咗之後咧就變咗做一個大公園。嗱、呢個模式咧，正正就係我哋香港嘅公屋嘅模式啦，即係我哋嘅十字型公屋嗰個概念就係由佢嗰度嚟㗎啦。咁、佢其實咧，你如果你諗咁，點解佢會諗啲咁嘅嘢咧？就係、因為你諗下佢再早期嘅時候咧，個城市頭先講過啦，我又 repeat 一次啦，城市周圍都係好似立法會大廈咁啦、但係個城市住嘅屋咧，就周圍都係一粒粒細細粒咁噶嘛。冇 apartment 呢個概念噶嘛。apartment 呢個概念係因為發明咗電梯。先至有 apartment， 啱啱啱 啊！即係就算 我去到五樓左右，六樓啊已經行到你一條氣。 你就算係去到再早期少少，18世紀、17世紀嘅 Houseman Paris 係佢都係去到六七樓，你都係行樓梯行到六七樓，你都頂唔順啦，係咪？咁但係喺起一電梯其實唔係發明咗好耐嘅，電梯係好似係1910幾年響美國 Otis 發明電梯 ，Otis 就係第一個做電梯嘅人。咁之後咧就發覺原來你有咗電梯之後咧，你就可以搭啦，搭到可以好高，搭到十幾二十樓都得啦。咁於是佢就話：不如我哋就做一個 plan，就係將呢啲唔同火數嘅人擠埋一齊，共嘢一爐咁樣一齊住。而佢當初提出呢、一個佢叫 unity 嘅 concept 咧，就係佢唔係淨係住嘅、哦。佢其中某一層咧，可能係幼稚園；某一層咧，可能係學校；某一層咧，可能係空中花園，係、一個 vertical village 嚟嘅喎。 係， 咁然之後咧，就當你將嗰笪地啲樓搭高曬之後，你唔係掹開曬嗰啲樓，中間咪好多空地咯。嗰啲空地咧就種樹，做公園。 咁你落到地下嘅時候就同大自然有接觸啦，咁個 idea 嘅來源就係咁。 哇，係啦，咁香港而家好 香港啦，咁但係好不幸啦，香港你拉開咗嗰笪地，佢再起多兩次，咪執滿佢，佢執飽 嘅。唔係，其實香港嚟講就係話，即係佢嗰棟十字嘅樓咧，本嚟應該四火嘅啫，佢而家係八火嚇或者十火咁嘅啫。其實個概念冇問題㗎。如果你一層入面只有得兩火，咁佢嗰個概念唔得㗎，即係每人即係正如嚇呢幾一正經話我哋嘅住嘅面積太少啊嘛，我哋每個人面積應該大翻嘛，咁個問題最主要就係嗰個利潤嘅問題啫，即係要 利潤 攣到盡啫， 呢個可以講。 個概念本來冇問題㗎，係啊，你一梯兩火冇問題啫。 所以好多人都話：哇，你建築師你搞到個社會個空間變成咁樣。喂，那個 idea 原本唔係咁嘅， 一梯兩火原本係 不過你 嘛，你一梯十六火啊嘛，一梯十六火啊嘛，而家。 其實如果你睇翻轉頭咧，早期嘅公屋，譬如蘇屋村咧，係有呢種味道嘅。佢除咗高座有低座，低座佢有公共社區嘅空間。你就算問翻許冠傑，咁佢都會好 proud of 自己，我喺蘇屋村長大嘅。Beyond 嗰啲個個都話自己係蘇屋村仔，然之後佢係好開心嗰個環境，係佢喺個社區度長大嘅。即係你撇開佢係咪？ 我以前就係北角村，而家拆曬。 係啊，北角村又係好舒服嘅，舒服到不得了嘅。咁所以其實呢啲早期嘅建築師嘅概念咧，其實如果你真係實現起上嚟咧，係有 example 係 work 嘅。咁好啦，我諗我哋拆開咗少少啦。頭先講到二次大戰前就柯布西耶啊， 都仲係喺歐洲大陸， 仲係歐洲大陸啦。咁跟住就突然之間就打仗啦，打仗就全部人就 乜嘢叻人。德國又打輸咗啦， 都去殺美國啦， 又打輸咗啦。 美國就係成為呢個世界上最強嘅國家，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吸收曬呢個世界最叻嘅人， 最叻嘅人才， 而大部分喺德國去嘅。 當其時，所以蘇聯同佢搶咯。我自己最關心嘅當然就是火箭專家啦，係嘛？哇！第二次世界大戰完結嗰陣時啊，美蘇啊就鬥搶嗰啲火箭專家，咁卒之就成為咗後嚟美蘇個太空計劃嗰個種子啦。 係啊，呢個又可以講一集。 係當然啦，係啦，當然啦。 咁打完仗之後咧，就頭先講嘅 Bauhaus 個校長 Walter Gropius 都去咗美國啦，去咗哈佛讀書啦。咁Mies van der Rohe就去咗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咁而佢係響美國咧，就真係實現到佢嘅理念嘅建築理念。咁頭先講話 Seagram Tower 就係響芝加哥其中一個， 佢同埋亦都揾到財主。即係支持佢起到嗰啲咁嘅建築啦，譬如頭先講嘅CS Tower 啊嗰啲咁樣，係你喺德國當時嗰個環境根本冇可能去實現到，即係如果講錢嘅話嚇。 咁、但係亦都係因為美國人其實都係好叻做生意嘅。你起咗個 park 個 tower 出嚟之後，你話俾人聽 less is more， 個空間係好 flexible 用嘅材料係攣到盡好少啊，我係一個 detail 集中啊，做到佢好靚。咁但係美國人佢嘅 business mind 話，咁幾好喎，咁我哋以後就用呢個模式去抌印咁抌啦，咁於是乎咪個城市就開始起完一棟又一棟，一棟又一棟，咁個城市就開始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玻璃幕牆建築。 就我哋嘅叫做摩天大樓啦， 係啦 ，modern skyscrapers 啦，其實好誇張啊 ！scrape 本來就係好似去搲或者去刮佢啊嘛，係嘛？ 天空 可以刮到個天嘅，幾誇張啊！不過我哋中文咧係冇咁誇，叫做摩天啫，都誇噶啦，都 摩天大廈啦， 摩天大廈啦。 咁去到戰後啦，戰後嗰個人類嗰個technology 進步得更加神速，更加因為打仗係更加發明咗多好多嘢啦。咁所以個建築物料軍事轉為民用化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新嘅產品出咗嚟。譬如之前有一班法國人研究嘅 prefabrication 啦， 預製組件， 預製組件啦。咁其實呢個 idea 唔係新嘅，喺1930嘅其實已經係有法國人去研究嘅。Sean Proofy 好似叫，咁咧佢就已經係開始諗一啲建築物咧可以預製件，去到現場咧就掛上去。咁但係呢啲就去到美國就發揚光大啦，就變咗做玻璃幕牆，就一件件咁掛上去 外牆 嚇，咁樣做啦。 咁啊嗱，即係講翻少少咧，我又有啲即係感想咧，因為有啲人講過就話喺以前，譬如中世紀啦，就最突出啦嚇。歐洲各個城市大家真係鬥起大教堂， 因為這件事呢就是他們的標誌的，就是以這樣為威的，是吧？ 還有他的財政來源。 是啊，哦，是啊，這個財政來源。 因為你在大教堂呢，你吸引到一些 pilgrim 遠道而來去崇拜， 自由行啊， 是自由行啊，這是中世紀自由行， 中世紀自由行， 這人就拖男大女走到來呢，來到這裡住回過零月啊，消費啊，奉獻啊，添啲香油啊，全部都是這個財政的收入。 但是呢去到美國的時候呢，就大家鬥起這些呢，就是越來越勁的摩天大廈呢，就是其實呢就某程度上呢就等於中世紀，就是鬥起教堂，就是大家要就是鬥高鬥靚咁樣。咁但今次呢就唔係去吸引嗰啲嗰啲朝聖者啦，就吸引啲股民啦。就點解呢？即係話嘩，我呢個企業，我呢個大公司 corporation 勁得唔交關㗎，話佢實力雄厚到，不如我哋就買佢嗰隻股票啦咁樣。所以呢就倒返轉其實都差唔多嘅啫，都係嗰樣嘢嚟嘅。 好高 屌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巧嘅節目。 歸返我哋節目啦，巧到用時方恨少，我哋即係最近呢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呢就考察。咁真係啦，嗰，那個真係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個影視城嘅少少影視城嘅無線搭個咩程式搭個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呢？你租俾人拍戲賺得幾多錢呢？影視會淡㗎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9點，迷迷香港，係有種態度。